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非常和白伟聪，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加入的。上一集呢，我们风云谷就讲过，一旦亚太地区包括台海如果爆发战争，基于香港的地理位置那个敏感，特区政府有没有计划是協助或者勸喻又或者引導香港特區750萬的市民，包括裡面的南亞裔和外國僑民怎樣準備呢？怎樣疏散呢？因為現在烏克蘭戰爭和以巴衝突來看，現在的戰爭的形式將會是以導彈為主。當然台海如果一旦爆發戰爭，最後涉及是會登陸的。但是香港在台灣，如果大吉利是在台灣覆滅之前，是一定是會，如果用中文的詞彙，是所謂的垂死掙扎，或者最后一战，或者叫鱼水网破，又或者叫玉石俱焚。台湾是有他自己的红蜂飞弹，还有是美国到时极有可能是全力相助。那时台湾的国军当然不会是坐这个战舰来到香港登陆，一定会用导弹。那时怎样？这个第一。第二就是我哋上次讲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期是殖民地台湾啊，嗰时因为系积极参与，而且咧亦都系喺日本嘅嗰边咧，曾经遭到美国嘅轰炸嗱。喺我哋上一集啱啱讲完咧，前特首兼中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喺佢嘅社交媒体咧就贴咗张相，佢咧就系用一个非常之开心啊嗰个语气咧，就系话。現在有一首叫中國製造的叫《港榮輪》，這個《港榮輪》就有13層的裝載甲板，各位可以看看這個圖片，就可以裝載9300輛汽車，而且就不是用石油，是不是用燃油，是用甲醇雙燃料。現在這隻巨輪就是泊在青衣島。這幅相片曬出來是什麼用意呢？表面上就是慶祝11中國國慶，就是說現在中國的造船業非常發達，世界的航運也都離不開這個中國。只不過這隻船它要強調裡面可以裝載9300輛汽車，如果不裝汽車是裝其他，譬如說裝甲車行不行呢？如果是里面装不是9300的汽车，是93000个中国军队揸着的枪坐在里面待命，那么怎么呢？所以这幅图呢点到即止呢就有弦外之音的，是不是？所以呢就这幅图呢一这样登出来，我相信必定会引起美国方面的注意。是会评估，其实或者已经评估了，中国香港特区一旦在亚太爆发美中之间的军事冲突或者战争的时候的角色，是不是？那么如果我们由那个军事的角度来看，这只港榮輪就可以装载里面这么多内容，那么泊在香港，那么很明显香港可以成为中国的军事基地，特别是海军的军事基地。但是如果跟这个菲律宾爆发战争的话，这只船呢是可以随时呢是调去南中国海。那里面呢可以是什么呢？不只是装甲车，可以是很多的无人飞机，即是轰炸机，也都可以是很多直升机。那直升机就很难。好难起飞在里面，但是呢上面有没有甲板呢？看到呢是有的。我们这船呢，我们看到呢完全是运输。运输的话呢就可以很多名堂。所以看到呢 有关方面呢已经将香港嗰个得一旦台海爆发战争嗰个角色同埋定位呢是慢慢是清晰啦，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德里图生咧提醒我，仲以为系一只普通嘅汽车渡轮，因为梁振英先生咧喺里边咧就冇提过呢只轮船咧可以装载咩装甲车啊嗰啲嘢。咁我睇到呢只船咧就十分之巨大嘅，不过咧佢里边咧亦都有一啲字眼咧值得大家斟酌。佢话佢落咗个 tag 叫因海而兴，向海图强。咁啊，讲出嚟当然系应景啦，就国庆节啊嘛，所以佢一定系咁样讲噶啦。但系我谂下呢八个字嘅意思咧，会唔会系代表咧，即系中国而家对于个海权啊，或者叫做咧喺成个太平洋啊嗰、那个话语权咧嗰种态度？因为咧呢只轮咧，如果配合我哋之前报道过嘅栈桥船咧，即系驳艇啊，可以咧直接将呢啲汽车或者战车咧，通过栈桥轮咧。就駁到去陸上嘅呢啲交通要道，就唔使通過咧灘頭嘅登陸。咁所以呢啲船咧，隨時可以民用轉為軍用。嗱，呢一點咧，其實都唔係新鮮事啦，因為咧喺中國大陸嗰個軍事編制裏邊咧，武警部隊咧就唔屬於軍隊嘅。但係如果你留意武警咧嗰個裝備咧係軍事級嘅，即係換句話講，其實好多嘅裝備人員咧嚇，只要喺戰時裏邊。撥一撥個掣，或者轉一轉啲個名咧，佢就可以變成咧正式嘅軍隊使用。咁當然啦，另外好多嘅民用嘅設施，譬如話無人機啊、卡車啊，依啲我哋都報道過啦。啊，當佢用民用物資去同俄羅斯做交易嘅時候，依啲裝備去到俄羅斯轉一轉咧，就會全部變成軍用嘅物資。咁所以咧，而家我哋見到啊，依啲咁嘅輪船咧，我哋都要咧留意一下，究竟咧。佢系咪即系有其他嘅用途呢？咁而息直咧，我哋喺上一次报道嘅呢个香港可能都会有一啲军事嘅威胁嘅时候咧，美国国防部长海格斯咧就召集咗800多个高级嘅将领，即系将军级或以上噶啦，咁就开大会，咁啊以提面命啊，有啲似咧真系以前阿蒋公咧去对于抗战时候对于。嗰啲将领士兵嗰种态度提示咧，就美军咧而家从此就不能够再搞啲 DEI， 而且咧以后嘅军纪咧就严明，唔准留大胡须啊，唔准咧即系古灵精怪，一定要去翻巴顿嘅时代啊，麦克阿瑟时代嗰种军纪。嗱、表面上咧系一种咧反 DEI 或者系军队里边要求嘅军纪嘅一个演讲，但如果细味佢里边嘅内容咧。我覺得是一種美國備戰的一種態度，因為如果你要發這些訊息或者是要求，其實大可以出封電郵，全世界的美軍都可以收到，為什麼要勞師動眾花費幾百萬美金，還要這麼多的運輸機、空中加油機，全部要運去維珍尼亞州，在個會堂裡面向800多個將領要這樣去宣佈呢？這個態度我覺得是美國歷史上罕見，而且亦都係擺出一個態度啊，對於中國嚟講咧，一種強硬嘅措施，即係成日中國講嘅叫不惜一戰啦，即係而家唔想戰爭，但係我哋已經準備好。呢、這個咧就係而家呢個世界局勢咧，每日急劇變化緊嘅狀況啊，陶生。 海格斯咧就勉勵呢個美國嘅800個將領一定咧唔可以咧係有肥人。在座各位呢你看看自己耷低头有没有肚腩。如果有的呢根本肥得滞的呢就已经被 Donald Trump 下令呢禁止到会的了，即是不准出席。咁跟住呢就话以后呢如果是肥的话呢你不同意啊请你而家辞职，嗰啲语气呢非常之凌厉。咁第二呢就话我绝对相信男女平等，你哋话平权嘛，咁以后男女系加入美军嗰个体能嗰个要求咧系一样，即系话譬如话掌上压要几多分钟之内要做到俯卧撑几多下，男人又要咁多下，女人又一样，咁呢个咧系直接就向嗰啲左翼咧就开炮，左翼咧分分钟话男女平等女性嗰个待遇要同男人一样咁佢而家咪你參軍咪又要一樣咯？你唔好話俾我聽咧，參軍嘅時候，女人嘅體能又弱啲，可唔可以做少幾多下？可唔可以咧呢啲咁嘅體育嘅訓練咧可以豁免？唔得啊！佢話咧，既然係咁咧，就一樣咧係都要。 咁啊 ，Donald Trump 下令海格斯战争部长咧就讲，佢话呢啲唔系要阻吓女性去参军，而系战争咧系一件咧生死攸关嘅大事，唔好将呢啲乜左交啊呢啲大爱平等啲理论咧带入军队，因为军队咧系保护国家生死存亡啊嗰个最后关键嘅钢铁长城啊，呢啲咧如果系。啊，即系天生系娘娘腔啊、乸型啊，或者柔弱啊，唔好讲呢啲嘢，咩变咗性啊嗰啲啊，男变女，女变男啊，佢一概唔想听。嗱呢啲咧就系 this is an order 啊，而且系一个咧命令啊，嗰啲 DEI 即系以前嗰啲大爱左交嗰啲嘢咧，系以后咧就唔会咧系喺军队嗰度咧系要任何立足之地。嗱呢个咧绝对系啱嘅，系咪啊？呢啲以前咧你。嗰、那个中国啊，嗰、那个以前个童话就话花木兰啊，啊女扮男装系从军，咁有好多细节咧系冇讲到啊。例如呢个女仔花木兰，自细喺屋企啦，织织服织织，系学织布啊等等啊呢啲。咁佢有冇足够嘅军事常识咧？啊，佢识字嘅话，咁有冇啊？兵书啊嗰啲，佢自细系中意读咧。同埋如果去木兰咧去从军嘅话，啊嗰、那个体能系点咧？如果佢嗰个身子咧系好柔弱啊，好矮啊，或者咧好苗条啊，点样攞得喐啊？嗰啲刀枪咧，嗱呢啲冇讲到系嘛？咁而家咧就美国嗰个军事当局咧，而家就下令系咁啦。当然佢俾你睇嘅咧就系话整式军纪嘅啫，之但系闩埋道门，知唔知咁多咧？或者系咪有心啊？系引导你向嗰个方向发谂？唉，冇嘢嘅，小事化大。呢啲就係美國而家主流媒體又用嚟攻擊啊戰爭部長海格斯，一窩蜂咧就係話啊，佢蹲起個款啊，啊根本你個資歷就唔夠啊，啊你四十幾歲你憑乜嘢做啊呢個戰爭部長對住下邊啊好多五十歲啊嘅軍事專才咧喺度訓話啦，呢啲咧你睇美國嘅左翼媒體唔放過每一個機會咧，係去挑撥同埋製造分化。因为咧，佢哋实在太仇恨呢个 Donald Trump 啦，所以可以预见咧，如果 Donald Trump 同埋海格斯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一场亚太地区嘅战争咧，美国嘅左翼媒体同埋好多社交媒体嘅人咧，系一面倒咧，一定支持中国咧喺南太平洋啊，同或者台海咧歼灭美军，因为佢哋宁愿咧当睇到。Donald Trump 同埋海格斯咧係被擊敗，即係咧佢哋寧願中國啊係去解放台灣或者咧係佔領菲律賓，都唔想睇見佢哋最仇恨嘅 Donald Trump 咧係喺亞太地區嘅戰爭係省招牌，係嘛？嗱呢啲係人性啊，我唔可以講係陰暗面嘅，係嘛？好自然啦嚇，即係話當你香港好多人啊覺得自己香港經濟唔好啊，都求神拜佛望英國啊早啲陸沉啦，係嘛？最好是英国打核战啦，而且打核战望啊，呢个普京打赢啦，占领啊英国之后咧，然后拉晒你班香港嘅 BNO 啊，攞去枪毙或者拱落大海咧，咁啊最好啦，系嘛？嗱，呢啲系人性嚟嘅，人性嘅阴暗面咧，喺战争同埋灾难嘅时候系特别容易流露嘅，因为而家呢个系乱世吓。好啦，由战争部长海格斯所指挥同埋所部署嘅就系下边咧，仲有好多会议，包括咧美国海军嘅后备部队召开紧急会议，系嘛？就系咧五角大楼咧就有一个网站，就叫做国防视觉资讯服务，就严正指出中西部十四个海军后备中心嘅指挥官。同埋咧高级将领，早在9月25日已经喺伊利诺州大湖海军基地召开战备会议啊！咁咧就其中咧海军嘅中教就叫罗斯洛克喺简报之中严正警告，美军嘅国防规划已经由假设嘅状况进入实战时间表。嗱，即系话而家唔系纸上谈兵啦。而家唔係話假設啊，咩咩幾時打嚟啊？我哋會點啊？呢啲係平時嘅集訓。佢話而家進入實戰時間表，就嚴正要求30日之內可以動員50,000名後備官兵。嗱，而家目前咧，美國海軍嘅現役嘅兵力咧係33萬人，後備軍隊嘅人數係85,000。佢一旦全面動員嘅話，後備嘅兵力咧將會全數投入。 嗱，呢个咧就系嗱，要注意咧就系啊，后备兵同埋咧正规军海军啊，33万人，即系话预咧随时要40万大军啊，呢啲海军啊，未计陆军啊，系会开赴战场，开赴边度咧？咁好明显啦，睇个地图咪知咯，系嘛？罗斯洛克就话印太地区集中全球60%人口，5个核武国家，系影响全球啊贸易航运嘅命脉。只但系中国加速咧军事扩张，对台湾嘅侵略企图就越嚟越明显，所以咧亚太和平稳定咧就面临啊非常之严厉嘅挑战啊！咁而且咧个简报咧就重申就话，美国对于日本、南韩、关岛咧都有安全嘅承诺，一旦北京咧系挑起战争嘅话，以上3个地点都可能成为冲突爆炮爆发点。嗱，如果你讲埋呢个，南韓同埋日本嘅話咧，就唔怪得咧係要總動員啦。嗱，呢個亦都咧影響到嗱，最近 Donald Trump 咧就突然間就向北韓嘅金正恩咧發話，願意咧同金正恩會面喎。金正恩亦都欣然接受，就話俾 Donald Trump 聽嚇，上一次見阿 Trump 咧係一個美好嘅回憶。嗱，而家郎有情就妾有意。如果分化俄罗斯普京咧唔成功嘅话，就希望可以将金正恩咧，唔系话拉拢，就将佢稳定。因为如果亚太爆发战争咧，然后同时金正恩喺朝鲜半岛挥军南侵咧，唔好唔记得，南韩嘅首都首尔啊，离开板门店308线咧，只系得35公里。如果金正恩嗰度发动陆军咧，系大举南侵嘅话，首尔系冇得防守嘅，系一定陷落嘅，喺短短一两日之间。咁所以美国根本冇得选择，驻朝鲜半岛嘅军队而家大约有30000多人，一定要开动。咁但系同时，如果中国啊喺亚太地区，就系、是、呢个南中国海嗰度，唔好讲话对台湾啦，系嘛，就系、是、即刻对呢个菲律宾啊发动攻击嘅话，啊，即系梁振英攞出嚟啊，温馨提示啊，呢啲咁嘅大只呢啲运输船啊，咁啊即刻投入咯，投入服务报效祖国咯，系嘛，咁所以呢一场会议好重要嘅，就系、是、提及一个叫戴维森窗口 （Davidson Window）， 就系引述美军前印太司令戴维森。2021年喺国会嗰度警告，中国有可能喺2027年之前对台湾发动攻击，系之前啊，唔系2027啊，今年啊同埋今日咧都系之前嘅。咁所以而家咧，美国已经咧系摆出一个阵势，系话俾中国听，系随时咧系进入战争状态，就唔系备战咁简单啦，系嘛？ 系啊，冇错，因为之前咧已经将国防部改名做战争部。嗱，呢个已经系好明显啦。你知中国人做事又好，全世界都好，最紧要名正言顺。嗱，国防部你都仲可以用 defense 呢个字眼咧去理解，就系、是、如果敌不侵犯我，我就唔还击，或者作为防守为主。但系战争部咧就有一种咧主动出击嘅意味啦，即系话喺战争爆发之前啊，好似对付伊朗嘅核设施样，可能已经先进行咧轰炸袭击。所以今次咧，国防部长海格斯咧面对几百位将领，表面上是讲紧整顿啲军纪啊，反 DEI， 其实是备战。因为咧佢里边咧提到咧，系佢引用咗个典故啦，最精彩嘅系讲和平唔系一个被动嘅理想，是要付出代价去捍卫啊。咁里边咧亦都引述咗一个二次大战嘅典故啦，就1943年嘅时候，当时咧美军咧仲未好似后期咁有训练同埋咧个装备咁齐全。喺非洲战场上面咧，一个叫海萨林嘅山道咧，就被呢个德军咧就击溃，当时咧损失好多嘅美军坦克车。咁啊，后来呢个第二军团咧就交咗俾美国嘅名将巴顿咧去整顿啊。佢接手之后咧，佢唔系话首先咧要点样去进攻，佢首先系要求咧。非洲嗰啲美軍咧，重新要執翻正啲，即係話咧，佢見到嗰啲軍紀好散漫啊，唔剃須啦，啲衫唔整齊啦，啲軍靴咧又唔乾淨啦，所以佢一埋去咧就進行呢啲嚴格嘅作息規定，同埋咧訓練嘅內容，強化個儀容同埋個軍紀，見到長官一定要敬禮等等。嗱，自此之後咧，美軍就逐步咧漸入街境啦。咁呢個當然就係巴頓嘅傳統啦，所以海格斯咧就亦都引用咗麥克阿瑟呢啲嘅作為西點軍校校長嘅時候，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嗰個狀況， 啊，当时大量的裁军啦，令到美军的战斗力咧好下降。麦克阿瑟咧亦都整顿喺个西点军校里边嘅呢个纪律啊。咁所以咧，呢个海格斯咧，佢今次咧提及到嘅啊，佢话必须为战争做准备啊，亦都咧强调啊，战争系一个血同埋汗，而且咧系目的系胜利。任何呢啲人嘅感受，即系佢提及嘅 DEI 咧，系唔重要嘅，最紧要喺战场上边杀敌同埋自胜。嗱，佢话咧喺下个月仲会有另外一场嘅演讲，就会讲紧点样进行啲实质嘅，唔系再系讲紧训练，系讲紧啲采购啊，同埋具体嘅可能一啲作战嘅策略。咁你睇得出咧，美国咧而家咧已经进入咗一个备战嘅状态，再唔系喺民主党政府嘅时候咧。每一次遇到呢个俄罗斯入侵啊，北韩又话射导弹啊，中国又跟住咧，进入台湾嘅呢个空域里边啊，等等嘅时候咧，都系发出一啲咧，不切实际嘅呢啲反对或者系咧警告。但系今次咧，海格斯同埋 Donald Trump 就唔系啦，根本就礼真噶啦。今次，所以我哋成日都强调，而家个战争嘅状况咧，每日被逼近紧咧，就系咁解。因为咧，你观察到咧，其实全世界啊，唔同嘅国家咧，采购军备同埋佢哋自己嘅改革咧，都系一步步咧为战争作出呢个充分嘅准备咯。 Donald Trump 咧，甚至系一石二鸟啊，非常之聪明。佢话要利用美国国内危险嘅城市咧。是拿来当做军队的训练场地，并且预告很快就是芝加哥是派驻美军。这些就是明知山有虎是好串的。我们都知道芝加哥第一是民主党的基地，第二芝加哥的罪案非常之高，第三就是 Donald Trump 就企图就向这个芝加哥发布这个海军陆战队啊，诸如此类，因为他认为地方政府控制嗰啲警方是不做嘢嘅，所以咧佢今次就在芝加哥度派美军，是对于嗰个城市里边嗰啲吸毒啊、嗰啲黑人嗰啲犯罪率啊，一个震慑嘅作用。嗱，呢啲咧就真系怪招嚟嘅，冇人够胆咁嘅。嗱，2024年成个芝加哥嘅谋杀案几多宗咧？吓死人，573宗。连续13年成为全美国谋杀案最多的城市，每10万人里面有22个人咧系被杀，系远远高于咧纽约同埋罗省啊！绝大多数嘅谋杀案有90%咧就系枪击案，受害者咧以非洲黑人为主啊，75%系占咧系啲黑人，黑人被黑人自己残杀，跟住拉丁裔咧系20%。白人咧反而咧系太平，只系得4%啫。而啊被谋杀嘅主要人群咧就系20岁至到39岁之间，即系话嗱呢个数字嘅轮廓咧，你都睇到啦，系嘛吓就系咧嗰度嘅黑人啊，同埋咧少数族裔啊，同埋年轻嘅人口嘅分布越嗰、那个越多咧，个比例越高咧就越罪恶。过去一年，芝加哥通报暴力犯罪超过27000宗，暴力啊！呢、这個唔計咧和平犯罪啊，和平犯罪即係咧喺嗰啲超級市場嗰度偷嘢啊、攤嘢啊，係嘛？或者嗰啲人行咗出街咧，有嗰啲賊人進入屋企爆格，呢啲咧未計暴力嘅，唔計啊，就5年以來咧係第二高啊嗱，所以咧見到係咁派軍隊入去咧訓練嗱，軍隊咧啊當然咧係主要係用嚟啊係對付國外嘅敵人啦，即但係咧喺裏邊咧殺聲震天嘅話咧。在里面训练的话亦都对这个城市的罪恶率是有震慑作用，这些就是怪招，而且告诉你们就不是说说笑，那些当然那些左交鬼咬那么吵，就是说这个 Donald Trump 走向这个右翼法西斯，将美国转为一个法西斯国家，是吧？我一早都讲了，最法西斯最人渣是不是最极右的行为，莫如民主党的总统杜鲁门那时无差别疯狂轰炸东京和投下2粒原子弹。所以现在每一步都是向偷袭珍珠港的时刻看齐。国防部的官员就警告，当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在夏威夷的基地的美军一无所知，还在这里游戏打牌。是在这里大家倾偈，点知呢是在凌晨的时候就出事。现在这些就不是讲笑了，埋位的了。 仲有一项数据咧，值得留意嘅，因为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咧，美国国防部最近要求武器供应商提供个导弹产量三倍。因为点解？因为就近日喺支持乌克兰嘅战争里边咧，已经提供咗太多嘅导弹同埋火箭弹咧，俾乌克兰军方，所以咧嗰个库存咧急剧下降。所以咧而家成立咗一个最新嘅叫做军火加速委员会，由副国防部长咧率领嘅，优先处理系咩咧？增加产量就系爱国者防空导弹啦，LRASM 远程嘅反舰导弹啦 ，SM 6呢个标准型增程嘅导向弹飞弹啦，仲有 PRSM 即系喺海马斯火箭发射器上边可以发射嘅精准嘅打击导弹，一共十二种。嗱，呢啲全部咧都喺乌克兰战场上边咧应用过，或者咧其实系有效地咧去拦截对方嘅导弹系统嘅。咁所以咧，你见到啦，乌克兰嘅战争咧系的而且确俾美军有新嘅指示，亦都知道咧喺现代战争里边咧，每日消耗嘅导弹同埋呢啲火炮嘅炮弹嘅数量咧系天文数字。所以而家咧，美军咧喺未来嘅两年之内，呢啲武器导弹嘅生产系要增加 2.5 倍，亦都投入咗大量嘅资金。咁呢一部分咧，当然就系国防部长海格斯佢下一次嘅演说里边咧会提及嘅数字啦。而动用嘅呢个咁嘅法案咧，系大约系成$200-300亿。嗱，呢部分咧，当然就会俾一啲民主派又或者嗰啲反 Donald Trump 人士话认为佢好战啦。咁但係你面對侵略，例如俄羅斯或者潛在嘅北韓或者中國，你就一定要有所準備。如果唔係，根本呢啲國家咧就根本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咁樣喺度生產緊武器同埋導彈。咁啊，生產咁多武器攞嚟做咩咧？就梗係為戰爭做準備㗎啦。咁如果你想維持和平，或者用嗰種叫 balance of power 去制止戰爭咧，唯有你係增強自己嘅實力，同埋令到對方知難而退咯。 咁中國香港特區咧有乜嘢嘅應對方式咧？啊，定係話香港融入大灣區，同大灣區各地嘅中山啊、石岐啊、湛江啊、廣州、佛山嘅政府咧，要由李家超咧改著軍服同埋咧解放軍駐香港嘅司令嘅，下次一齊見記者，同埋咧係訪問大灣區咧。是跟那裡的 軍事人員是做一個協調的大灣區一小時軍事動員區，或者大灣區一小時叫做軍事疏散布防區，這些下回分解。好了，今天時間差不多了，多謝各位收聽風雲谷，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謝大家，歡迎大家加入風雲會，拜拜。你都知道現在香港In a way 都係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條橋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條橋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吃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呢啲香港特区嘅政府嘅高官咧，佢哋最大嘅特征就系缺乏想象力。我可以喺度讲一句，冇一个值咁嘅钱同埋值咁嘅身家。嗱，而家就系水退嘅时候，个个都冇着裤。呢个咧系 Empress 啊，啱啱筹谋要起嗰阵时候，我已经喺光明顶嗰度咧做咗几集。我话你起上嚟一定系嘥钱。因为冇人会去睇，喺殖民地时代啊，呢、这个英国佬咧系从来冇喺香港扶植过艺术教育。嗰啲咩现代艺术咧、抽象画同啲中国人系两个世界啊，系嘛？啊，周冲咧唔系咁简单嘅，唔系话而家一般人讲咧，哇，净系睇佢后边嗰20年啊，同雪梨啊，大家一起合作啊，做过几套电视，那个完全唔重要。